看得见，都看得见了，就是老哥仨就这么亲密的整天在一块儿， 不能离开 啊。太疼你了，你母亲也疼你 啊。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就是 你吃奶吃到几岁？ 四岁。 你算算，哎，这身体这么棒 啊， 小时候吃奶吃了四岁。 哎， 你母亲奶好啊？ 奶好， 奶足啊。 嗯， 你母亲吃饱了奶又胀起来 啊， 因为你吃奶 啊， 那个营养费花多少钱？ 就是啊， 家还在乎钱 啊。 你吃奶你算什么？ 您等等，哪位的奶这么长的？ 嗯， 上面一个下边一个，这叫什么？ 这不，这不对 啊，那边那边也不对啊。 怎么着？ 哪能一上一下呀、啊、 怎么 一边挤 一边一边，就因为你吃奶 火、啊这是耗子，这是、 一边一个，一边俩，一边一个，一边仨， 妈妈， 有一段一边一个，一边仨， 那是站门。 哦，对，那不是这段，对，对，那是 就俩， 对俩，吃饱了奶又多又胀，吃饱了、 哎、 挤呀、啊，要难受啊， 啊，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 嘿， 挤在瓶子一瓶一瓶的， 嗯，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各处去送， 嗯， 哎，后来呀、啊，就后来就要钱了， 好，牛奶。 哎，后来要钱了， 后来要钱了， 后来要钱吗？ 多的也不要钱， 没要钱，后来还是不要钱。 嗯， 一直 干嘛呢？我们家舍牛奶，像话？ 你说要钱不要钱？ 也不送人， 我根本没往外挤。 哎， 对，反正疼你。 哎， 给你找一和尚来算你师傅。 你这找这东西？ 你瞧，你们家 找和尚干嘛？ 你母亲信这个？ 迷信。 那和尚算你师傅，你算他徒弟。 嗯， 给你留个小辫儿。 哎。 给你留个小辫儿， 对对，那会儿兴着 了，那什么， 这叫跳墙和尚。 跳墙和尚 啊， 还给你起个名儿， 叫什么？ 起个法名，这叫法名，法名是 啊，法。 你叫什么？ 嗯， 你叫什么耳？ 什么耳 啊？什么多耳？你叫 什么多耳？ 比什么耳？比切多耳？ 什么？ 比切多耳？ 这怎么讲？ 比茄子多俩耳朵。 呵。哦，我是茄子精啊！ 反正你叫什么耳，我忘了你叫什么耳。 我没这个耳啊！ 反正你叫 嗯， 你有个耳字？ 没有，没有。 你没名字？ 我就叫王凤山。 这是和尚给起的 啊？没和尚啊，这是我爷爷给起的。 你爷对你爷有对你爷有学问？ 嗯， 你爷是状元啊？ 嗯，不是 状元， 不是状元， 什么呀？ 近视， 近视吧？ 哎， 总戴镜子吗？ 啊、嗯，近视眼。 有，反正有点近视。 那什么有点近视？ 你说的什么近 视？科举进士。 对呀、啊，对对对、 哎， 你父亲也不错 啊、 嗯，大学问， 大学 问。那在北京一提你父亲，他叫你父亲叫什么？ 叫什么？ 王什么？ 王什么？ 王志，这不是？王什么？王什么？王什么和？ 哦，王志和。 嗯， 臭豆腐， 不是王。 我们家卖臭豆腐。 王什么？王。王元堂、 嗯、王元堂那是唱对子的， 王佩元、 啊、说相声的啊， 反正你父亲也姓王、 啊、多新鲜， 是不是？ 不姓王姓什么？ 对，你爸有外号我知道 啊，叫什么？ 你爸爸那外号啊， 嗯， 叫王半街。 怎么讲啊？ 啊， 怎么讲啊？ 王半街。 王半街干嘛？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住宅 啊， 你们家就算那个住宅啊， 嗯， 半趟街。 哦， 占半趟街那么大， 这您说对了。我们家的房产， 嗯， 占半趟街， 我可不是捧您啊。 哎、对对， 哎， 嗯， 我可不是捡您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奉承您。 那倒是， 住房子住宅讲究， 嗯， 老王家， 嗯， 谁比不了？ 比不了。 你们家不是楼房， 不是 深宅大院， 哎， 黄道院 老房子， 古色古香。 对， 呵，你门口有一片槐树， 是啊。 古槐冲天，奴音萨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弥轩、 嗯、 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大二桥、 嗯、 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这是我们家， 这是三国铜雀台。 铜雀台你说的什么？ 我想起铜雀台来了。哎、 啊、 三国曹操，你看三国 啊， 这你懂啊？ 懂。 那曹操修的铜雀台怎么样？ 好啊， 好挖呀，比你们家，比王家 啊， 没有你们家那电座高。

罚我， 我不在乎钱。 嗯， 这算嘛？你罚我认罚。 哎，干嘛罚我？ 我这来 罚多少？罚一块。 罚 我？ 你那叫嘛？我怎么能罚你呀、啊？ 多了也成。 你罚你，我罚你干嘛？ 罚一块，我不在乎，我也不财迷， 没关系啊。 啊，我更没关系了。您罚， 你那叫嘛呢？ 哎， 啊， 算什么？ 罚你干嘛？ 嗯， 啊， 哎，这算什么？您罚吧。 那你不像话了，那你 像话 啊？ 我不财迷， 我罚你玩笑，罚你这钱干嘛？ 嗯，罚。 这多少？ 一块。 我找你五毛。 嗯，一块找五毛，你哪儿的事啊？多憨厚，还找五毛呢？ 罚多少？你说 一袋也不罚。去吧， 哎，好好说，好好说，你家就说你家这房子 啊， 王家大门行不行？ 哎，王家大门了， 你怎么又问？就是王家大门吗？ 说准了，是我们家不是？ 是人家， 哎， 王家高台， 哎，说 大高台阶， 大高台阶， 路北的广亮大门， 嗯， 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顶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斗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沫色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 嘿， 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好，我们家吃完就拉， 这不省事儿吗？ 妈没听说过， 你说呢？ 分开， 东跨院是厨房， 哎， 西跨院 茅房，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进屋里一看，画露天机，别有洞天。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妖瓶、狼妖怪、仙烟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延章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镇宅宝剑、 对 绿鲨鱼皮鞘、金饰件、金通口、上挂皇宫丝绦、你们家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有 一丈二的歌姬案， 哎，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九桃、风墨通的金珠、翡翠的玉器、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 嘿， 要讲代表，谁讲不过你爸爸？ 对，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是啊， 带金个套、银个套、铜个套、铁个套、金三只、银三只、双卡子、单卡子，有威力为一位不为伯弟，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代表，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王凤山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夸住宅》。您听这个段子结构清晰，一层一层，一番一番。您像前面铺垫的部分是用差说的形式，就是老歪着说，有几番像什么铜雀台呀、阿房宫啊、卧龙岗啊、红楼梦大观园的景色，都说的不是啊王家大花园。那么到了后面的部分呢，又把传统住宅的这种格局啊、古朴雅致陈设描写得非常细致。马三立先生的这段夸住宅啊，可以说是范本了，现在很多中青年演员演的都是这个路子。据说这个版本的定型是马三立先生的外公恩旭老先生研究打磨的，这也体现了相声传承当中血脉亲缘的这个因素。好，那么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是马三立、王凤山的作品，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听马三立先生的公子马志明和他的老搭档黄祖民合说的相声。空中笑林上有和您广告之后再见。